毛毛虫和米粒儿。大树底下住着一家子，鸡妈妈、鸡爸爸和小小鸡。鸡爸爸每天一早喔喔叫，有一天，他一叫，咕咕咕，怎么啦？啊，嗓子坏了。鸡妈妈挺着急，赶快陪他上医院去。猫医生说是前两天叫得太响的缘故，得在医院里休养。鸡爸爸住了医院，鸡妈妈挺不放心，他拿了青菜叶子、谷糠粒儿，让小小鸡吃个饱，对他说：“妈妈上医院去瞧瞧，记住，小碗里有两条毛毛虫。”是留着给你爸爸补身子的，可不许你吃。说完话，抖了抖羽毛就走了。小小鸡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叽叽叽地叫着，又把嘴巴在地上擦擦擦，来来回回地磨了磨。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？对了，让我去看看小碗里的毛毛虫吧。小小鸡跳到碗沿上，伸着脖子看了看。从前它吃过毛毛虫，哦，昨天也吃过了，味儿真鲜呐！呦呦，一条毛毛虫从小碗里爬出来了，爬着爬着，挂在碗沿上，马上就要掉到地上了。小小鸡呼啦一下冲过去，嘟一下把它啄起来，一口吞进了肚里。哎呀，妈妈不是说过毛毛虫是给爸爸补身体的吗？哎，毛毛虫都是该死的毛毛虫，要是它不爬出来，小小鸡怎么也不会把它吞到肚子里去的。现在碗里只剩下一条毛毛虫了。小小鸡蹲到门背后去，屁股冲着小碗，也不去看毛毛虫。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妈妈还没有回家。小小鸡从门背后走出来，扑扑翅膀，脚爪扒扒，嘴巴擦擦，一跳跳到碗沿上，看见毛毛虫躺着一动也不动，死了。他伸头啄一啄，毛毛虫动了，活的。哼，毛毛虫，你想装死呀？我可不饶你。赌的一下，他把这条毛毛虫也吞到肚子里去了。这时候，鸡妈妈正好推门进来，她用一只翅膀背着一只小包裹，里面包的米粒粒，这是猫医生给爸爸补身体的。鸡爸爸没舍得吃，他说，我的小小鸡挺爱吃米粒粒，留给它吃吧。就让鸡妈妈包在头巾里带回来了。鸡妈妈放下包裹一看，小小鸡肚子鼓鼓的，再一看小碗里空空的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小小鸡看见妈妈横了它一眼，觉得怪难为情的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鸡妈妈说话了，你看看这米粒粒，你爸爸把它省下来给你吃，哎，你呢，你倒把给你爸爸留着的毛毛虫吃得精精光，咕咕。鸡妈妈气的声音也变得难听起来。小小鸡低着头，心里好难受啊，现在还有什么法子呢？他走到鸡妈妈面前说，鸡鸡，把米粒粒再带回去给爸爸吃吧，我不吃。说完就躲到门背后去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